痴心去扑火，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，情浓写我诗，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，万载千秋也知你心，同享福过焚心已火，痴心去扑火，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，情浓写我诗，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，万载千秋也知同享福过，焚心已火，让爱是我已火，燃烧我心，承担一切结果。Thank you.